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，我也希望变更好。 无梦想不青春，无热血不少年。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充满激情和澎湃，骄傲的少年，来自于王俊凯、刘昊然、董子健、张一山和王大陆，一起来感受热火青春。

乐当中包含着他们的青春，包含着他们的努力，也记录了他们的成长。接下来这首歌一起来听到，来自白敬亭《青芒》。 尽了心才算成长，不怕输掉所谓辉煌，只怕回忆太短，只怕遗憾太长，想起来湿了眼眶。 一路闯荡有小小的倔强，还好有你帮忙，还好有你鼓掌，昨夜能被你体谅。 我们说过想要去的地方，无需谁先退场，无需谁掉方向，大雨也要昂胸挺浪。 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地方，不曾有过风浪，每一道光都在远方，跌跌撞撞向着光亮大方。每一座城市都在生长，匆匆忙忙没人可以阻挡， 每一段青春都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

在说完李宇春之后，接下来看到热搜榜上的好消息来自于张杰和谢娜。被传怀孕无数次的张杰谢娜夫妇这次再也不是被怀孕，网友们再也不用催生了。2011年，谢娜和张杰迈入了婚姻殿堂。6年之后的同一天，张杰在微博上公开宣布谢娜怀孕了。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到这首谢娜和张杰在跨界歌王上的表演《天下》，一起来听。 天断天涯，相思轻放下，梦中我痴痴牵挂。 江山皇后，管不管万事迁就，求只求爱化解这万丈红尘纷乱永久。爱恨爱恨长地久，要不要似水温柔，谁在乎谁出成就。 一生有爱恨天崩飞沙，被白马留不住芳华。抛去江山如画，化一朵少年如画，抵过这一生空牵挂。 谢娜平时在屏幕上是搞怪活泼，但在爱情面前还是那个温婉柔情的谢娜。在快乐家族201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，谢娜的单曲《傻傻爱》有林俊杰《友情》跨刀写曲，是一首典型的林氏情歌。一起来听到来自谢娜《傻傻爱》。 我知道我爱你是真的，傻傻爱一个人，不管雨天我依然等待你出现。我相信雨后的街，太阳露出笑脸。傻傻爱你从来不曾疲倦，就当爱是一种考验。我看见 在眼前，真心会被你守护到永远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魏晨《藤蔓之间》。 神仙交往之间，风格没关系，与你光的枝桠替换你的风茶，你在眼里轮回上下，等待如花你好牵挂，一念之差在一句话，谁路过就泛起了浪花，蒸发云云之内雨落下，最美不过是放下。 世界上不像话，最高不最高的就说的话都可以变化，眼睛在乐在大不过是无力看花太繁华，最喧哗的人心里为何就这样吧，人们总是太多面具道具，太多无力的危机关系，像一把相关的剑，变更像是一幅画，近看原来是照着你把恍然如梦未深陷藤蔓之间， 恍然如梦我实现藤蔓之间，最心碎第一的痛占用的嘴巴，恍然如梦，我深陷藤蔓之间，风干每段记忆，绝望的枝桠，替换你的 落花飞不过悬崖，借风狠狠打刮，问谁凭借它一夜长大。分开谈不上可怕，怕会烫伤就放下，何苦留下一道疤。 这世间太多牵挂，太多文化，时间都会给你去消化，还是算了吧，别管它。如今你还有什么放不下？一直想不移动，只要选择自己时刻提醒自己，本来真的会痛，不是梦。最美的晚霞，漂亮的话，在眼里落会种下，最伤人的话，最痛的疤，都来自那一张咬嘴巴。天比大鹏狠的话，夕阳西下，转过身，是在岁月里留下一行牵挂。 我们的梦话，实现疼我之前，最心碎的一个痛。张开的嘴巴，恍然如梦，我深陷藤蔓之间，风干每段记忆， 只能的枝桠，最华丽的分岔，看岁月风化，人世间敲打，心里早已将你的轮廓刻下，转过身，谁为你留下一行牵挂？谁会陪我看着世界繁华，匆匆离别，恍然如梦。 我们是先疼完之前， 先疼完之前， 只是你的痛来自那一张脸的嘴巴， 我 们是先疼完之前， 喜欢你打篮球，每个